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季医生在门口站了片刻，等岳定堂走远，他忽然冲着椅子方向开口：“ 别装睡了。” 林叔一动不动，嘴巴微张，口水好似都要流下来。季医生嘴角抽动，他走近对方，拍上林叔的肩膀：“ 醒醒。”“ 嗯，我伤口又裂开了。”“ 你可真厉害啊，百老汇你听说过吗？他们就差你这么一位角儿了。”“ 没有，我只听过百乐门。”“ 啊，季大夫， 您要去找刘医生吗？听说他成家了。”“ 他成没成家关我什么事啊？” 砸下这句话，季医生转身走了，再没跟林叔交谈半句的兴致。 脾气有点差呀。 林叔活动一下酸痛的脖子，换个姿势趴在桌上，又继续呼呼大睡了。岳定堂总算是见识到他睡觉的功夫了，自己抽根烟回来，见林叔还在睡，时间也还早，就出门去书店溜达一圈。天色将黑时，他返回诊所，发现林叔居然还在睡，而且姿势从他出门之后就没有变过，连季医生都钦佩不已。“ 哎呀，我还以为你这朋友装睡，没想到是真的能睡啊，这上辈子得是猪投胎吧。”“ 你这什么比喻啊？”“ 得，我不说了，您二位赶紧请吧，我还赶着回家吃饭呢。”“ 林叔，林叔。” 岳定堂叫了林叔几声，没反应，只好上手去推，这才把人推醒。林叔揉揉眼睛，一副还没睡够的样子：“ 该去车站了，回家再睡吧。”“ 嗯。” 林叔睡意朦胧，还有一半神志留在梦乡，动作慢半拍站起来，乖乖跟在后面。岳定堂走到哪儿，他跟到哪儿，一个指令一个动作，比上了发条的玩偶还要乖巧。岳定堂只好在后面推着他，免得人走着走着就跟丢了。时间仓促，一等车厢是买不到了，岳定堂和林叔只能买到二等车厢，但比之前回来时坐的三等车厢无疑也是要好上太多。起码火车上会送吃的，不需要自己准备，伙食还挺不错。“ 先生您好，您的饺子。” 昏昏欲睡的林叔在看见送来的那盘饺子之后立马来精神了。火车上原本是只有西餐供应的，但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惯那一口。在乘客们经常抗议下，铁道部门于今年出台了一项措施，那便是一二等车厢的餐车内也开始供应中餐了。自然，三等车厢的乘客若是没有随身携带食物，那就只能在停车靠站的那个时间里，靠着车窗外火车小贩的叫卖，花钱买只烧鸡或者买一袋水果瓜子充饥。“ 我闻见了猪肉饺子的味道，白菜猪肉馅，还有香菇，是不是？” 饺子刚送到面前，还没睁开眼睛，更没尝见味儿，林叔就未卜先知了。岳定堂不信邪，夹起一个咬开，还真是。“ 你这狗鼻子吧。”“ 嘿嘿，这叫心意相通，我与他有缘。” 岳定堂也累，这一路斗智斗勇，周旋转环，单就长途跋涉而言，只是身体疲惫，可加上受伤动脑花费精力，那就是身心俱疲了。光是在诊所或火车上的小憩，是没法将精神养回来的。等火车终于抵达上海，夜色已经徐徐降临。上海的春天比北方终究是要暖和多了，深吸口气，仿佛还能闻见空气中隐隐的青草香气。林叔约摸是一口气吸过头了，猝不及防打了个喷嚏。“ 我姐肯定在念叨我了。不对，我现在不能回家。”“ 怎么？”“ 我腿伤还没好全，回去肯定又被我姐逼问，不说个子丑寅卯，估计都不让我好好睡觉。我今晚还是去你那边借你家客厅沙发先将就两晚吧，过两天等伤彻底好全了再回去。”“嘿，要是你觉得待客不周， 想把我安顿在打扫一新的客房里，我也不会介意的。 看你表现。 没有反对就是答应。林叔深知打蛇随棍上的道理，跟在后面赶紧迈步。今天早上岳定堂在南京就已经打了电话到岳公馆，给周叔说自己今晚回来的消息。岳家的司机早就等候在火车站外面接他们。 四少爷，林少爷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 还是熟悉的老面孔，熟悉的汽车后座。死里逃生一趟回来之后，林叔看什么都觉得亲切，对岳家司机都笑得格外灿烂。 哎，林少爷，这一趟在外头淘到金子了？ 金子没淘到，小命都差点没了是真的。话说回来，自打我遇到你们家少爷，就开始三天两头受伤，不是胳膊中枪就是腿中枪，迟早有一天脑袋也得来一蹦子儿。 童言无忌，张口就来什么毛病？ 嗨，不就是随便开个玩笑吗？你也当真？ 往后这种话再说一次，扣你一次工资。 反正我一个月也没多少钱，扣吧，管吃管喝就行。 岳定堂拿他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完全没法子。这厮在大江南北闯荡一圈，丢掉了少年的骄傲和高高在上的尊严，换来了一身雷打不动的死皮赖脸，足以在沙砾坚实的崎岖山谷里滚一圈都不带掉半点屑子的。岳公馆灯火通明，大门敞开着，周叔早就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了许久，见车开进，忙让人将院子的两扇铁门打开。 四少爷，林少爷。 嗯，周叔辛苦了。 岳定堂冲他点点头，摘下帽子递给旁边的仆人。老管家也早就习惯他这样内敛含蓄的表现，不单是岳定堂，整个岳家上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。他们并非不尊重老管家，只是不会表现出过于张扬的举止。相比之下，林叔的动作就夸张多了，他直接上前给了老管家一个熊抱。 周叔，我回来了。想我了没有啊？ 哎呀，想。哎呦喂，林少爷都瘦了啊。哎呦， 当真？瘦了多少？明显不？ 怎么不明显？这后面都摸见骨头了。这是出去一趟遭了什么罪呀？ 完了完了完了，那我姐见了肯定得唠叨一整个月，我耳朵没了。 先进门，别堵在门口。 岳定堂的声音从他们耳边飘过，林叔直接被顺带拎了进去。老管家一笑，跟着入内。 饭菜都准备好了，我掐着你们回来的时间让人做的，刚刚上桌，还不用热。哎，汤也备了两份，有四少爷您最爱喝的笋尖汤，也有林少爷喜欢的玉米排骨汤。 我也爱喝笋尖汤，您只留了一份吧？ 哎哎，多留了多留了，都够喝的啊，敞开肚皮吃个痛快。哎哎，不过也不能多吃啊，免得晚上不消化闹肚子。 嘿嘿，就是最好了。 哎呀，这是在外头吃了多少苦啊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 也没吃什么苦，就是受了点伤，主要是这里的菜好吃，很久没吃了，难免想念。 还受伤？受了什么伤啊？ 枪伤，老岳胳膊中了一枪，我是腿伤。 啊，我马上去联系医生啊。 林叔，别吓周叔了。周叔你先坐下，我们回来路上看过医生了，今天才刚换过药，没什么大碍，明日再看也不迟。我们都累了，吃完饭洗个澡就先歇了吧。 子弹都取出来了？ 是，您放心吧，给我们看病的医生是我校友，医术精湛，不比岳家的家庭医生差。 哎，林少爷整整瘦了两圈，可见你们在外面吃了许多苦啊。这段时日先在家里好好养着，没事就不要出门了。林少爷今晚也在这里歇下吧。 那我在客厅沙发躺一宿就行。 什么客厅沙发？我都把客房收拾出来了，你就在客房睡。 可刚才岳长官说要看我表现才决定让不让我睡房间。 哎呀，四少爷， 林少爷跟您出去这一趟吃了那么多苦，怎么能睡沙发呢？ 他想睡哪就睡哪，还用得着问我吗？ 你瞧，四少爷呀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只管睡就是了。 朱叔，等会儿我想用肥皂洗洗脸。 哎，家里有，我给你拿。 我老觉得脸上的胭脂还没洗干净。 哎，你抹胭脂干什么？ 回来路上老岳让我穿女装与他假扮夫妻，不穿就不让我上车回来。 老管家看岳定堂的表情简直称得上古怪了，只差没明着问他是否有何隐疾怪癖。岳定堂已经不想说话了，他就知道女装这个事情姓林的根本没完。为什么要穿女装，这就得从他们避开宋先生的耳目讲起。说到宋先生，难免要说到那批随着老夫人被送到北京的珍宝。岳定堂还真怕林叔口不择言，直接把事情和盘托出。虽然老管家是自己人，但此事事关重大，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安全。知道的太多，对听的人来说也未必是好事儿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